只见最后一颗星辰，仍在眷恋宿命中要爱的人。万家灯火而今不过剩空城，情深深几分，是谁陪伴早开的旧痕，数着长发哼着歌，那段刻骨铭心的旧歌，放手还能留下什么？风霜把故事慢慢雕琢，却让我们卷入了漩涡。上天若是将你我分割，我依然守候着。结局注定情所变，提铃声也挣不脱，拥抱着日落。闯入宿命这深渊，咫尺天涯，故事在重演。